攻读厄弗所书，生活行动应相称天主的宠召，第四章。所以我这在主内为囚犯的恳求你们，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，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，在爱德中彼此担待，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身的合一，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身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。只有一个主，一个信德，一个洗礼，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，他超越众人，贯通众人，且在众人之内。但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，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。为此经上说，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，且把恩惠赐予人。说他上升了，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到地下吗？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，已充满万有的那一位，就是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，那些人做先知，有的做传福音者，有的做司牧和教士，为成全圣徒，使之各尽其职，为建树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成为成年人，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、所卷去，而中了人的阴谋，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，反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，在各方面长进，而归于那位元首的基督。本着他，全身都结构紧凑，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，按照各肢体的功用，各尽其职，使身体不断增长，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。为此我说，且在主内苦劝你们，生活不要再像外邦人，顺随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。他们的理智受了蒙蔽，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，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。这样的人既麻木，便纵情肆欲，贪行各种不解。但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。如果你们真听过他，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，在他内受过教，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，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，应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心，穿上新人，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塑造，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。为此你们应该戒绝谎言，彼此应该说实话，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身的肢体。你们纵然动怒，但是不可犯罪，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西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。那一天偷窃的，不要再偷窃，却更要劳苦，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，好能周济贫乏的人。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，但看事情的需要，说造就人的话，叫听众获得益处。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，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， 以待得救的日子。一切毒辣、怨恨、愤怒、争吵、毁谤以及一切邪恶都要从你们中除掉。彼此相待要良善，要仁慈，互相宽恕，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。